会越来越多的出现一个名字，就是谭维维。先是呢，因为他参加了音乐综艺节目《梦想的声音》，那么在这个舞台之上呢，改编并演唱了很多很多好听的歌曲。其次呢，就是他发了新歌。谭维维呢，真的是一个很努力的歌手，但是呢，回顾他出道至今的音乐历程，我们会发现他越来越多的把时间和精力放在了音乐本身，那么对赞扬和认同的追求呢，却是显得越来越平淡和无所谓。那么今天呢，我们的歌坛新闻录就来跟各位聊的话题呢，就是谭维维，但是呢，主题很有意思，就是不需要被认同的谭维维。欢迎各位呢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英雄的英，大小的小，超人的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一起来互动吧。 和你聊聊他的音乐，和你谈谈他的过往，歌坛星云录。 虽然说呢，今天我们的话题叫做不需要被认同的谭维维，虽然是这么说，但是呢，在早年谭维维呢还是非常渴望被别人认可的。很多人呢认识她是通过2006年的超级女声，那年呢她获得了亚军。那么揭晓这个结果的那一刻呢，她站在冠军的旁边，点头鼓掌微笑，表现的呢很得体。但是这不是她内心的真实想法，因为在这之前呢，他一直以来坚定地相信自己才是冠军，不是别人。今天节目一开始先来分享的是谭维维的谭某某。 谭某某来自谭维维，这首歌呢超级有意思，里面讲述的全是他从06年到现在应该是发这首歌之时的所有的故事，很有意思，值得仔细去听。其实呢，在参加超级女声之前的谭维维就已经小有名气了，出过专辑，在音乐剧中也担任过女主角，甚至呢在东京音乐节维也纳金色大厅的舞台上都有她唱歌的身影，这是他为什么当初对冠军的位置如此自信的原因。那么谭维维参加的那一届选秀是第三届，其实呢在前一年也就是第二届的时候呢，就有人建议他，哎，你去参赛呗。那时候呢他太年少轻狂了，面对别人的建议不仅没有接受，反倒问人家，你是让我去做评委吗？接下来我们来分享的一首就是谭维维最近推出的歌曲，这是他和说唱歌手满舒克共同演唱的《哦乖》，喜欢窦唯的朋友对于这首歌一定不会陌生。 那是从前梦的一天，我们彼此相遇相见，无法摆脱梦的诱惑，可 从来都是担心和从来都是害怕，还要我去顺从你们，还要我乖乖听话，都说那是儿女对父母的报答。 你们说不管出现什么什么样的情况，都要学会接受，不要说什么什么废话，站在一旁默默说爸爸爸爸你不要把，胆战心惊默默说妈妈妈妈你不要把，没有能力去维护完整的家，不知道他们当初是怎么样的一种想法。我那无可又奈何的爸爸，可爱又可怜的妈妈，被迫接受你的错，我的梦好难过，对自己说这一切无所谓，被迫接受你的错，我的梦好难过，对自己说这一切无所谓。 乖，来自谭维维和说唱歌手满舒克的共同演绎，原唱是窦唯。谭维维年轻的时候呢很轻狂，但是呢有他轻狂的资本，刚才呢包括跟大家说到的那些之外，16岁他就考入了四川音乐学院的声乐系，想想各位16岁我们都在干嘛。他呢师从兰卡卓玛，他的音域呢非常的广，可以在两个八度内自如的演唱，能放眼整个华语歌坛能够做到这一点的人呢真的是寥寥无几，而且他的声音呢很霸气，你有没有感到这算得上是一种演唱的天赋了。不过呢也正是因为天赋让他变得很傲气， 其实呢，在超女之前，他就已经做过，不是做过，是受过一次打击。当时呢，他去参加青歌赛，唱完了下台，哇，就哭开了。当时呢，身为评委的韩红路过，就问他：“哎，你为什么哭啊？”他就很不服气地说：“你们把我的分数打低了。”于是呢，后来他没过多久就直接选择了退赛。所以说，还是从这些细节都可以看出来，是一个相当要强的姑娘。一起来分享谭维维在综艺节目《梦想的声音》当中演唱的歌曲《一如年少模样》。 昨日担当，昨日敢想，昨日转眼就跌撞，夏时梦长，秋时昼短，清冽途上不愿忘，薄情于痴谈，小欲望世尽冷眼眉牵肠，难与疏淡，难在的是难是求而不得。来他乡寄故乡，捆绑两三世写云上，早春一去又如常，刻骨雨雪失落雨风长，情意在夜雨下，故事一些年岁难长，最是此刻不忘， 一如年少模样，来自谭维维。海棠说，听到那句想唱就唱，瞬间热泪盈眶。记得那年跑去电视台演播厅蹭看成都赛区的总决赛，谭维维的一首《小河淌水》听得我们所有人浑身起鸡皮疙瘩，多么美好的暴露年龄的回忆啊。尽管呢连续遭受了两次刚才我们说到的所谓的打击，但是谭维维这个名字还是被大家记住了。一方面他的声音确实很有特点，唱功也很棒，还有一方面呢就是他超级有个性。之前呢一直高调行事的谭维维也开始在音乐上慎重起来，他知道自己的性格呢是最鲜明的特点，所以说在音乐之上呢就会很挑剔。其他选秀歌手呢几乎成了一出了名就赶快出专辑，但是他呢反倒是不着急。据说呢当时制作人给他收集了100多首歌让他选，结果呢他是一首都没看上。 最后公司和制作人呢只好劝他说，你要的音乐太理想化了，可能不会有太大市场啊。后来呢听到这样的话，他才顺从了公司的意思，所以说呢就草草的录制了第一张个人专辑。结果呢和谭维预想的一样，专辑发行之后获得的评价并不高，外界普遍认为专辑缺乏个性。那个时候呢他非常渴望被人认同，所以说每一次和媒体聊到这张唱片，总是说，哎，这张专辑缺乏了我谭维维做人的一种态度啊。接下来听歌，来自谭维维的如果有来生。 四月开始收获，躺在高高的谷堆上面笑着，我穿过金黄的麦田去给稻草人唱歌，等着落山风吹过，你从一座叫我的小镇经过，刚好屋顶的雪化成雨飘落，你穿着透明的衣服给我一个人唱歌，全都是我喜欢的歌。我们去大草原的湖边等候鸟飞回来，等我们都长大了就剩一个娃娃，自己长大远去，我们也各自远去，我给你写信你不会回信，就这样吧。开始收获，躺在高高的谷堆上面笑着，我穿过金黄的麦田去给稻草人唱歌，等着落山风吹过，你从一座叫我的小镇经过，刚好屋顶的雪化成雨飘落，你穿着透明的衣服给我一个人唱歌，全都是我喜欢的歌。 如果有来生，来自谭维维，梅菜扣肉配白饭，在微博上说最爱现在这一首又暖又软，就像你的网名是吗？最初呢，谭维维认为被人认可呢，只要有足够的名利就好。但是呢，随着不断的接商演，看着自己的家人因为自己过上了越来越好的生活，谭维维突然间发现这一切都是虚空的。物质上的丰富呢，并不能够让他找到存在感。后来呢，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都把自己关在家里，疯狂地听各种音乐。幸运的是，后来他找到了答案。他发现自己做了太多和音乐没有关系的事情，不管是接商演也好，做其他的工作也好，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只是想出名而已。想通了这个问题，他就开始试着改变，从饮食结构开始改变，对待音乐的心态也开始改变。那么今天我们在微博上发出的直播帖呢，也是圈了他的一个最新的动态吧。他呢也是跑完了人生的第一个半马，他自己也在留言当中说到，六年前戒烟戒酒，重新开始自己的生活。在那个时候呢，他也是下定决心，我一定要唱我的唱片。好吧，上半段的最后一首歌曲，我们来分享的是谭维维加梁博共同演唱的《影》。

我是要为人民服务的人。 不忘初心，扎实工作， 廉洁奉公，身体力行。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敬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霄拳，要问什么解心宽，文艺广播帮耳边，87.6。 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十一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本市天气以晴为主，扩散条件整体较好，空气清新，比较适宜大家户外活动和居室通风，但由于空气干燥需要注意补水润燥。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南风二级左右，最高气温三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零下七度，最大相对湿度5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您正在收听的是好歌会说话。 和你聊聊他的音乐，和你谈谈他的过往，歌坛星云录。 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继续直播陪伴各位。今天我们来聊谭维维，欢迎各位呢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来互动。在2009年的时候呢，谭维维推出了专辑《谭某某》，里面的同名主打歌歌词相当犀利，是吧？开头呢也是跟大家分享了，他呢是对自己的过去进行了一个自嘲，但是呢。谭维维自己说，能够真实地面对过去的自己，打开自己的内心，这也是一种勇气。不知道收音机前有多少朋友尝试过这样做，当你真的去这样做的时候，你会发现你会得到更大的祝福和更多的改变，这是一个很棒的体验。那为他写这首歌的人呢是高晓松，是专辑的制作人之一。那个时候呢，他为谭维维写歌花费了不少心思，干嘛呢？就整天跟他聊天，打听他的想法。但即便是创作过无数首歌的高晓松，有的时候也不能准确地通过音乐表达谭维维内心的想法。那么这个时候呢，谭维维就会跟他吵架。所以说呢，在歌曲 Fight 吵架里面，歌词的第一句呢就是：闭嘴你个高晓松，你又准备来教训我。 唱歌要唱我自己，你少出外注意，我生来属于我自己，你生来属于一个大集体，我知道知道你总是为我好，我吃饱了不会啊，我有我的生活费，我年轻要喝醉， 心中，我已准备好离开你。我恋爱管你什么事，我只爱我自己，我生来属于我自己，你生来属于异性大概念。我知道知道，全都是我不好。我一个人很快乐，我要我的生活 fight， 我旅行是流浪。 Fight 吵架来自谭维维，在他看来呢，到目前为止自己最爱的专辑还是谭某某，也是这个原因，在后来谭维维经常找高晓松写歌，虽然说很多作品呢让他走向了更加自我的这样的道路，偏离了大众的口味，甚至让呢很多人都觉得谭维维缺乏代表作，但是呢他自己却说，有些音乐呢真的不可能很商业，但是能从另外一个层面剖析自我，表达自我，那也是很棒的。那么至于高晓松呢，刚才我们也说了，在歌词当中第一句就唱到，但其实呢私下里高晓松呢非但没有生气，反倒呢对谭维维很服气，一方面是因为谭维维确实很有实力，还有一方面呢是他很欣赏改变自己之后的谭维维，对自己想要做的音乐呢有明确的想法，而且呢他不是把音乐当作出名的手段。所以说呢谭维维的故事真的是希望也能帮助收音机前所有的朋友都能想一想，你现在做的这个事情是不是你真的只爱这个事情去做的，而不是想从他身上得到其他的东西呢。一起来分享一首高晓松和谭维维合作的歌曲，名字有点长，叫《昨天涯》，献给布宜诺斯爱丽丝。昨天涯献给布宜诺斯爱丽丝，来自谭维维。其实呢他和高晓松的合作还有很多重要的意义，可能呢很多人不知道，谭维维是一心想做摇滚歌手的，从出道之前呢他就非常痴迷摇滚乐，只是上了选秀节目之后呢唱流行歌曲的场合好像越来越多，导致很多人呢都没有注意到他摇滚女歌手的标签。不过呢高晓松为他创作的那些歌曲呢大多数都是有摇滚风格在其中，算是一点点把谭维维的摇滚属性拽到了公众视野内， 不过呢，他的摇滚形象真正走入大众心中的还是在2015年，那一年他参加了很多综艺节目的录制。对于观众来说呢，影响力最大的应该还是歌手。在那个舞台上，谭维维凭借《乌兰巴托的夜》《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和《鱼鸟之恋》等作品，向大家展示出了自己对摇滚乐的热爱和实力。一起来分享谭维维在歌手舞台上演唱的《乌兰巴托的夜》。 你走了那么多年，你还在我的身边，那一天你微笑的脸，如今闭上眼我还能看得见。我醉了酒，乌兰巴托的夜，那么近那么近，连风都听不到听不到。要像天边的雨，你慢些走，我用奔告诉你我不回头。乌兰巴托的夜，那么近那么近，连云都不知道不知道。 乌兰巴托的夜，那 穿过旷野的风，你慢些走，唱歌的人不是掉眼泪。 乌兰巴托的夜来自谭维维，个人觉得这是最能唱到灵魂深处的一首歌。好吧，我们来看大家说什么。语文老师说，布宜诺斯艾利斯那首歌不就是小说的主题曲吗？原来是谭维维唱的，每一次看片头都觉得配乐很好听。记得高晓松还在他节目当中夸过谭维维，说他唱歌好，会拍照，顺便呢他还自夸了一下，说创作如果有来生的时候是怎么怎么随意。不过呢仔细想想，感觉两个人合作的好歌还真的是不少。哎，甜豆说，谭维维当年在歌手的表现真的是彻底扭转了我对于他的印象，表现的真的是太好了。乌兰巴托的夜，还喜欢华音老腔一声喊，到现在呢这两首歌都存在我的手机里，希望还有更多这样的歌曲能够出现吧。老腔是老腔，摇滚是摇滚，两种风格呢其实好像看起来根本不大，但是呢谭维维真的是也把这首歌非常完美的融合在了一起，让传统民族音乐呢让流行的方式展现出来，大家应该是也对这首歌印象很深刻的哈。那么其实呢这也是最近几年谭维维一直在尝试的一个方向，虽然说这两年呢开始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留意到谭维维身上的摇滚标签，但是呢有那么一批人却始终还是不认同他。那这批人呢就是也是同一个领域的人。那么对于这些不太认同谭维维的人来说呢，谭维维就像是一个侵略者，好像突然间没有打招呼就闯进了这个圈子里。不过呢这一点也不能怪他，毕竟谭维维也是一个被商业环绕的歌手，一定是注意被商业。而在这个高度呢还能够做摇滚乐的实力女将真的不多，所以说呢外界把他碰到了很多人无法企及的一个这样的高度，自然呢也会带来一些非议，对吧。谭维呢自己也深知这一点，那么这也是他不去寻求所有人都认同的原因，而且呢也根本不可能会得到所有人的认同。好吧，今天节目最后一首歌我们来分享的是谭维维在梦想的声音舞台上翻唱的歌曲，叫做窗外，原唱依然是来自窦唯。我是英超，感谢大家今天的陪伴收听，稍后是小说联播，今晚10点我们的说电影节目为大家送来的是影片拉贝日记，明天同一时间876再会喽。